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北京时间15点整，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世界瞬息万变， 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焦虑分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指出，舒尔茨是中共20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这也是舒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习近平强调，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国新办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全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张网已经为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亿用户提供了北斗加速定位和北斗高精度服务，总服务次数已经达到2万亿次。北斗系统把高精度服务和汽车结合，和开车导航结合，选了国内8个城市进行试点，有深圳、广州、东莞、成都、重庆、杭州、苏州和天津。下一步，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向全国提供更高精度的服务。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以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即将发布，多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或将纳入试点范围，山东、江苏或有非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纳入试点范围，相关部门后续还将出台税收递延等相关细化政策。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几乎对其向乌方提供的武器的实际去向一无所知。尽管美方派遣了武器核查人员，但截至目前，美国提供给乌军的2.2万套需要特别监察的武器中，能明确去向的只有大约10%。据路透社3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已同意在11月晚些时候确定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时设定固定价格，而不是采用浮动汇率。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以法为戒，可以断曲直。 在民法典第16条上就明确规定，在遗产继承 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你不能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本院判决如下。 您身边的法律，我们为您说理说法。 法律时短则治，法律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满足时代需求的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人民、治理国家的目的。 以法为鉴。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以法为镜，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法治热点。男子卖掉游戏账户后恶意找回，获刑3年半。为了还借款呢，上海的资深玩家小齐去年初将自己的游戏账户以12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人，之后心有不舍又通过了申诉找回账户，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刑拘。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小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随后小齐提起上诉。近日上海二中院审理此案，认为游戏账户和装备虽然存在于特殊的网络环境中，但是同样凝结了玩家的劳动成果，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和现实效用性。小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网络找回技术窃取已经转让他人且由他人控制的游戏账户以及装备，这一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驳回小齐上诉，维持原判。女子花近7万元相亲13次均失败，起诉婚恋网站，法院这样判。广东广州的陈女士购买了婚恋网站世纪家园的婚保服务，花费68800元，先后约见了13名男士，均没有后续。不久，世纪家园以合同服务结束，不再为陈女士介绍相亲对象。陈女士认为工作人员前期承诺能找到且隐瞒，若没有结婚无法退款，构成了欺诈，要求退款。遭拒后起诉世纪家园，请求撤销合同，并提出了3倍服务费的索赔。近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审理，结合陈女士的证据录音，法院认为世纪家园工作人员在签约时有诱导性语言，判决世纪家园退回陈女士10000元，驳回陈女士其他诉讼请求。男子驾车吹唢呐炫技被罚。近日啊，安徽警方接到了群众举报，有司机吹着唢呐驾车，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经查，10月28号的时候，男子李某驾驶了轻型货车，在国道220临泉段行驶期间，边驾车边吹奏唢呐炫技，期间车辆处于行驶状态。李某多次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因李某尚未取得驾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交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200元的严肃处理。女子在男童进女浴室被拒后与人争吵，律师这样说。近日山东烟台的一名女子带着一名男童强行进入了女浴室，遭到拒绝之后呢，与服务员发生了争吵，强调自己孩子才上幼儿园，不会侵犯别人权益，引发关注。对此律师表示，虽然女子称男童年龄尚小，但是男孩啊进入女浴室确实存在侵害其他女士隐私权的可能。男子高速违停竟是为了学艺。近日浙江杭州一辆汽车在高速应急车道违停被抓拍，监控视频显示车里面2名男子下车，其中一人竟然爬上了升屏障的护栏，用手机对护栏进行各个角度的拍摄。民警发现后将2人带回了派出所。原来2名男子是扬州做升屏障产品的，开车过程中看到了高速上的升屏障，就想仔细查看相关工艺，最终民警对驾驶员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并对其进行安全宣教。网友表示，工匠精神，用错了地方啊。 为您说理说法，以法为镜。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以法为镜，我是海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法治新闻。青海推行法律援助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青海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日前印发，其中规定，申请人因为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均可对经济困难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明确将申请人提交经济困难证明改为申请人对经济状况作出书面承诺，切实解决群众在申请法律援助中办事慢、来回跑、证明难等问题，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快援。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印发，该标准自2022年12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3年。其中明确，培训机构应对拟招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单位拟派遣至机构场所工作的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发现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来自最高法消息，前三季度收结案实现良性循环，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法院新收案件数同比下降，结案数同比上升，收结案实现良性循环。下一步要确保立案渠道畅通，坚决防止年底不立案等问题反弹回潮。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第九批典型案例，包括严某某滥罚林木行政飞速执行检查监督案等，以实际行动为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提供司法保障。司法部发布公证工作指导案例，主要集中在农村房屋买卖、物涉抵押房产转让事务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维护金融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体现了公证在服务不动产转让及金融安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示范性和指导性。教育部消息，第六批755条校外培训问题线索核查处理完成，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力度，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全覆盖无盲区的预收费监管自查自纠工作，确保预收费监管要求落实到位，从源头上避免退费难问题。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数据库正式上线，截至十月底，该库收录了120件法律、153件行政法规、243件部门规章，涵盖市场监管部门主要执行的、其他涉及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和行政执法普遍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和参与制定的所有部门规章。国家医保局曝光两家失信医药企业，这两家医药企业是北京能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临夏市福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失信行为涉及给予回扣或不正当利益等，以使其经营的药品获得额外的交易机会、竞争优势和销售数量，被当地集采机构评定为严重失信。 法案里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戒指想很久了，很抱歉，我只是觉得送玫瑰会比较简单，我一想就这样自由摆荡，还没有准备要习惯被牢牢套在谁的手上，这样你会哭吗？会让你认为我很坏吗？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对我喜欢的人说谎，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只有我能懂永远的意义，我当然也可以哄你，但我想用我的方式爱你，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不就是这样我才打动你，我当然很愿意说永不离开你，我只想好好珍惜这段情，看上那座教堂已很久了，很遗憾，我觉得我并不合适，什 深深的地方，我一向就喜欢到处流浪，不打算而且不希望把别人脱离在我身旁，这样你会哭吗？会让你认为我很坏吗？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对我喜欢的人说谎，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只有我能懂永远的意义，我当然也可以把歌词哄你，但我想用我的方式爱你，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不就是这样我才打动你，我当然很愿意说永不离开你，我只想好好珍惜这段情，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只有我能懂永远可以把歌词哄你，但我想用我的方式爱你，从来就不骗你，从没对你演戏，不就是这样我才打动你，我当然很愿意说永不离开你，我只想好好珍惜这段情， 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镜，我是海默。接下来我们关注微信的某一个功能小心中招了。 以法为镜，热点追踪。 亲属卡功能你用过吗？诈骗分子已经盯上了这个微信功能，而且啊，有不少人中招了。那么什么是微信的亲属卡呢？顾名思义，微信用户可以向指定的亲属好友开通服务，让对方获得使用自身支付账户的权限。通俗来说，就是可以帮助他人买单，相当于一个单向的家庭账户。一般来说啊，设计这种功能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家人消费，免去转账提现的手续。由于亲属卡可以设置消费上限，而且可以实时知道每笔扣费情况，因此在管理孩子零用钱这一点是备受好评。但是呢，这项功能在设置的过程中存在了安全隐患。虽然名为亲属卡，但实际可以赠送给任意微信好友，输入支付密码即可开通，骗子们啊，就此找到了切入口，开始疯狂的实施骗局。那么亲属卡是怎么成为诈骗工具的呢？我们关注这个啊，好友申请转头就送亲属卡。在某一天呢，小陈发现微信通讯录里面多了一条好友申请，虽然感到了有些莫名其妙，但是看到对方顶着美女的头像，抱着只加个好友不吃亏的心态就同意了。加了好友之后呢，美女比较高冷，一直都没有发言寒暄，似乎只是加错了好友。这时间一长啊，小陈也忘了这事儿。但五个月之后，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沉默许久的美女突然给他发过来一条信息，送你一张亲属卡，显示的额度为3000元。正当小陈疑惑时，对方解释到自己刚刚不小心发错账号，希望小陈可以送回同样额度的亲属卡。小陈心想啊，这举手之劳的事儿啊，能帮就帮，谁还没个手滑的时候呢？然而啊，接下来的事儿让小陈懵了。自己居然接二连三受到了扣款提示，对方在短时间接连消费，把3000元额度花了个一干二净。再查看自己的余额，果然少了3000元。感到不对劲的小陈立即联系这美女啊，没想到对方已经将自己拉黑了。 其实啊，很多人并不清楚这项功能的用途。亲属卡上显示的数字仅仅是交易额度上限，如果发卡人账户里面没有钱就无法使用，而发卡的骗子自然不会在账户里面存钱，避免反被受害人薅羊毛。而且啊，赠送亲属卡的消息提示与转账红包极为相似，不熟悉微信的人甚至可能认为对方给自己转了钱。事实上不仅仅是微信，这支付宝账户啊，同样也有亲情卡的功能，也存在同样类似的骗术。而骗子加好友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像小陈遭遇的这样啊，陌生人加好友的情况还算是低端的，更厉害的会借助亲属卡嫁接其他的骗术。犯罪嫌疑人吴某冒充贷款审核员，在网贷群里面频繁接触有贷款需求的受害人，以贷款需要核实微信是否本人使用、审核资金安全、不发红包测试等理由，将自己的微信绑定受害人亲属卡。这绑定的过程啊非常简单，吴某赠送给被害人亲属卡，这亲属卡虽然标有额度，但是并不能完成支付。之后吴某会迅速向被害人发信息索要同等金额的亲属卡，被害人按照指令完成绑定。最后吴某又骗被害人下载聊天软件进行视频审核，当着被害人的面进入了微信账户进行资金流水审核。审核完毕之后呢，没有立刻退出账户，反而修改了其亲属卡中的支付额度。最后吴某以自证还款能力为由，又骗被害人向自己的微信账户转账，随即立马用自己手机扫描早已准备好的收款码，选择支付卡支付，那么受害人账户里的钱就被直接刷走了。那亲属卡骗术啊，虽然阴险，但提防它的方式啊却并不难。除了谨慎添加好友之外，不轻易使用你不清楚的手机啊 App 功能啊，遇到他人诱导开通类似的功能啊，也第一时间要提高警惕。这里面就包括了呼叫转移、亲属卡、屏幕共享，还包括了亲人朋友啊，万一对方被盗号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了实在需要使用的场合，也最好啊先了解清楚功能和规则，多留意使用说明啊，也是个好习惯呢。 法案里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我们接着为您说清楚身边的法与理，稍后见。

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以法为戒，可以断曲直。 在民法典第16条上就明确规定，在遗产继承 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你不能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本院判决如下。 您身边的法律，我们为您说理说法。 法律时短则治，法律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满足时代需求的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人民、治理国家的目的。 以法为戒。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戒，我是海默。节目下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老师上网课遭网暴后离世的消息。 以法为戒，热点追踪。 11月2号凌晨，一名网友在微博发文称，他的母亲在河南新郑三中任教，10月28号于家中上完网课之后独自倒在家里，两天之后才被发现并确认因心梗离世。该教师生前已遭网络暴力。2号下午，河南新郑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新郑三中教师网课后意外离世的情况通报称，10月28号新郑市第三中学教师刘寒博在家上完网课后意外离世，新郑市教育局深感惋惜和痛心，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成立善后工作专班，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排除刑事案件可能，针对网传刘寒博老师遭遇网暴事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调查结果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刘寒博老师是新郑市第三中学高一年级历史老师，刘老师一向谨慎谦虚，对工作认真负责。得知刘老师突然离世的消息，全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深感痛心。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们代表广大师生家长呼吁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网络暴力、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关于家属的录音。 他28号晚上就是上网课上到一半，然后就是走了。 老师他妈你个傻老师啊，低调一点啊。 谁呀、 就一直到两天之后，然后三中才联系我父亲说就是找不到刘老师了，这死亡证明就写的是猝死。因为从聊天记录来看，就这个网暴可能从10月初就开始了，就上着课，然后就给我父亲看那些辱骂的话之类的，大概就是非常刺激人吧。学校现在是已经介入调查了。 我们那个教育局已经介入了，目前领导就正在开会研究，然后我们当地的警方也都已经介入，然后了解这个事情的事实，具体的结果我们要以那个官方通报的这个信息为准。 关于这个案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东智信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董亚明，董大壮。董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那么董律师啊，这种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入网课平台，首先是否已经涉嫌违法了呢？ 这个肯定是违法的。不但是侵入网络平台，而且呢他们这个还对这个上课的老师呢进行了一些个网络暴力，所以呢两种违法行为是并存的。 那在网课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对老师进行了网暴，造成老师可能因此心梗离世，这个行为啊，咱们去判断已经产生了一个因果关系，那么应该如何去担责呢？这里面是侵权还是故意伤害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呢？ 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已经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了，那么所以他们的这个因果关系呢 应该由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了来证实啊。如果公安机关证实呢，这个网络暴力和这个老师的这个心梗的这个发生呢有因果关系的话呢，那么肯定是这个网络暴力的人员呢是构成这个违法侵权的。 嗯 啊，那么具体的呢，一方面呢，有可能如果严重的话呢，他们有捏造事实，有人身攻击啊，有不当的言论呢，那么就可能呢造成这个侵犯这个老师的名誉权啊，还有他的这个个人的对他进行的一些个心理伤害，那么对于引起他这个心梗呢肯定是有责任。当然了，这个网络平台呢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他们有义务呢管理好这个平台，不能够让这个非学生非授课的人员呢进入这个平台来发言。 嗯，现在有人说啊，是同学跟诈网课的人发了网课房间的密码，让那些人能够进入网课进行捣乱，那是否如果因此产生了一个因果关系，是否也是属于老师猝死的一个助推者呢？ 当然了啊，如果是内外这个不说勾结吧，内外呼应啊，传递信息，那么最终呢造成老师的这个心理受到伤害呢，这肯定呢是有责任的。 嗯，在这里面如果说是因为上课的途中然后遭遇了这些不法分子的这些诋毁啊、网络暴力啊等等造成了心梗的发生，那是否属于工伤呢？即使再加上网课、 这个是绝对是属于工伤，因为他是在职在岗而且在任课期间发生的，这个绝对是属于工伤的。 嗯，但是如果是上完课之后心脏慢慢的出现了不适而造成心梗呢？ 非上班的时间，非工作的时间，而且呢也不是在完成工作，那么又另当别论，这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了。 嗯，那现在来说的话，家属可以主张哪一些赔偿啊？ 家属呢首先呢可以主张工伤的赔偿，因为呢老师呢他也是一个这个按合同呢他也是一个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单位呢是要给他买社会保险的，这是肯定的。 嗯， 再一个呢，如果是这个学生或者是跟学生一块儿这个对老师进行这个人身攻击的这些个人呢，他们如果是构成犯罪的，那么由公安机关呢来这个立案侦查，由检察院呢向法院来起诉，来可能最严重的话呢可以定这个侮辱诽谤罪的。那么作为家属来讲呢，对他们呢可以追究呢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和民事赔偿的责任。 嗯，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学生啊，他们表示说现在诈网课啊这种捣乱已经在贴吧呀、QQ 群啊、抖音啊形成了所谓的组织了，然后真的有很多学生会去评论或者直接发会议号让他们去诈，就明显得不到控制和管理，然后有些人看到说这些人混入这些群聊的时候，里面很多人会说啊，警察不管的呀，没办法呀，那警察是否真的无法对此进行管理呢？ 作为警察来讲呢，只对这个严重的网络的违法犯罪的问题呢来实施管理的。一般来讲上网课这些呢主要是这个网课的平台来进行管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学校啊、教育机构啊还有相关的合作的网络平台机构呢，他们来负这个管理的责任。 嗯，现在网友也表示啊，这一定要追究，还老师一个清白，这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节目呢也将继续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为您说理说法，以法为镜。 那时的心愿很简单，只想在日后 能够成为你的老板，搀扶着一起看夕阳，想来多浪漫。什么是爱情？哦哦，一起跟儿子们吃饭吃饭。可惜我们的爱如同烟花一样绚烂，变落得太快，转眼间就变成了遗憾。那一张流泪的笑脸和刻苦的情感，在你掉头的一瞬间都失去了期盼。和你的善意是一座错案，最后成就了一个人的孤单，一去不回，埋出了你的满坑。那是过眼的云烟，落得太快，转眼间就变成了遗憾。那一张流泪的笑脸和刻苦的情感，在你掉头的一瞬间都失去了期盼。和你的相遇是一段错爱，最后成就久了，一个人的孤单，也许不会满足了你的门槛。那些过眼的云烟，从此不再稀罕。 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镜，我是海默。快递行业啊，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性行业。国家邮政局7月公布2022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近 512.2 亿件。随着人们对于快递的依赖性越来越重，快递行业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而快递的丢失损害问题首当其冲。广东民生热线消费维权系列报道，电商消费维权还有几多难，今天播出第二篇，快递丢失损坏申请照价赔偿有多难。接下来请听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宇航的报道。 保价 1.8 万的单子只赔500，寄丢 1.1 万元手机仅赔1000，保价8000元黄金丢失仅赔2000元。 今年9月，知名快递公司顺丰速运凭借着保价看你价值，赔偿看我心情的赔偿方式冲上了网络热搜。其实在此轮热搜出现之前，大家对于诸如类似顺丰这种以自我估价的形式进行定价的赔偿标准早已怨声四起。仅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在过去一年的时间中便接到了几十起关于快递企业赔偿不公的投诉。揭阳的陈先生花了9225元在网上买了一台苹果手机，随后陈先生便满心欢喜等着用新手机，可是过了好久，陈先生并没有收到快递，随后顺丰速运客服却告诉陈先生快递已经丢了。陈先生赶紧查询自己所购买手机的注册码，查询结果显示自己购买的这部手机在快递丢失后便马上被人注册激活，也就是这部手机是被人偷窃了。自己买的手机看都没看一眼就变成了别人的，陈先生很是气愤。可万万没想到，自己花了9000多元购买的手机，顺丰竟然只愿意赔偿2000多元。无奈之下，陈先生找到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 7月底购买了一台手机，然后呢寄的是顺丰速运，到8月2号的时候，快递显示到分部，后续没有下文了。我8月4号在查询这个快递的时候还显示在运送中，后面我打客服电话，客服跟我告知这个快递丢了，然后我就找他们客服人员问了大概有2-3天，最终得到的结果说我们在调监控中，那调着调着就谈到后续的一个理赔，9000多的手机只愿意赔2000多块，后面现在这个理赔价格已经谈到5000多了。 记者随后就此事联系到顺丰速运客服，客服表示陈先生之所以没办法得到手机原价赔偿，是因为陈先生没有对快递进行保价，自己也只能是让理赔部的工作人员再次跟进。 这个电话记者是一直就是说，从前2天的话给了您一个电话之后就没有再给了您一个联系了，就是说解释过这个店没保价，然后后续的话我看了一下哈，我这边的话帮您再去处理一下，让我们的今天一位的理赔人员给了您第二个方案好吗？ 没有保价，将近10000块的手机就只能赔偿5000多，而这还是在陈先生不厌其烦多次电话申诉之后才换来的赔偿结果。好在节目介入之后，顺丰联系到陈先生，表示愿意将赔偿额度提高到9000元。没保价就不能按照商品价值进行赔偿，那保了价是不是就不需要担心了呢？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已经保价的物品遭到损坏，消费者想要索要保价额度的赔偿也是难上加难。东莞市的冯女士是一位经营翡翠玉石生意的商人，9月底时给客户寄出了一个手镯，为了防止损坏特意保价了5000元，选择了邮费到付，且嘱咐快递员一定要当面交付快递，没想到的是手镯还是被摔坏了。 我在上个星期在顺丰那边寄了一个那个保价件翡翠手镯，然后价值是18000的，但是我就是想着地方比较近，我就只保了5000，然后结果呢那个快递到了我客户那里之后呢，那个快递员他没有就是联系我的客户，直接就把那个快递件就丢进他的院子里面了，就高空抛进去，导致那个手镯摔断了。 售价18000元的手镯，由于自己当时觉得保价额度高，邮费也会上涨，所以只保价了5000元。冯女士表示自己愿意承担额外损失，只要顺丰赔偿保价额度就好，当作吃一堑长一智。可没想到的是，顺丰表示只能赔她3000元。 摔断了之后呢，然后他顺丰这边理赔，他就扯皮，然后说我这个手镯根据他们公司自己的鉴定只值3000块钱，只给我赔3000块钱，但是我实际这个手镯的成本是18000的，他们顺丰也有联系我的客户问了这个手镯的价值。 可是顺丰所谓的估价竟然连手镯实物都没有拿到，冯女士客户发现手镯有裂痕后便立刻将手镯邮寄给冯女士，顺丰公司从始至终没有任何鉴定人员取走过手镯，便对冯女士的手镯价值进行了隔空估价，这番操作令人哭笑不得。 我做翡翠那么多年，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个鉴定机构可以给翡翠定价，只能说鉴定它的真假，不可能给翡翠定价的。那要不我就不赔钱，我说你在市场上面找一天差不多的颜色种水的手镯赔给我就行了。 他们就不说话了，而且那个手镯实物在我手上，他们单凭一张照片就说找什么鉴定机构去鉴定，我觉得这样太扯了。 其实在用户下单前，几乎所有的快递公司都会要求签订快递协议，只不过该协议或隐藏在电子下单页面的必勾选项里，或隐藏在快递单面密密麻麻的小字里。其中对于快递保价赔偿的规则，不同快递公司往往有不同的解释，但所有不同的解释最终都指向一个事实，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照价赔偿都是快递企业赔偿的上限。然而在消费者心里，这原本应该是底线，甚至还有部分快递企业在消费者未保价的情况下，按照邮费的倍数去对破损件、丢失件进行赔偿。究其根本原因，电商时代的到来让快递行业的发展速度迅速产生飞跃性的变化，然而从中国快递业起步发展时就未能系统规范地设计保价赔偿的相关问题，目前依然沿用和参考传统的邮政寄递业务的保价惯例。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达1000亿件，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年收发快递70多件，显然以往的做法不一定适合当下的快递业发展。转眼再看当下，不保价不给按市场价值赔偿，保价了按照快递公司自己估值来给赔偿，那消费者的利益谁来保障？消费者在遇到类似的维权事件时是否有法可依呢？广东文岭律师事务所麦文涛律师表示，在我国对于快递业物品损失丢失的赔偿其实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如果有保价那就应该严格按照保价进行赔偿，如果没有保价那就按照市场价值赔偿。 其实对于消费者在邮递快递过程中呢，邮寄的一个物品无论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相关的规定了。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33条规定呢，货物的损坏、灭失的赔偿额，那当事人有约定的话呢，是按照其约定；那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那就依照民法典的510条的规定，那就是补充协议跟交易习惯仍然不能确定的话呢，就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的。 而针对快件损失导致影响销售或带来其他损失的影响，麦律师表示，快递企业同样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首先要明确这个物品在交易过程中啊，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那第一个是物品的损失了，第二个可能交易上的损失，就对于交易机会损失了之后怎么去要求对方进行索赔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可能是要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个举证去判断说，大概我这个交易过程中或者通过这一次的邮寄上面，如果我缺失了这部分东西导致我自己这方产生什么损失的话，是需要当事人进行一个举证的。 法案里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以法为镜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海默，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说清楚身边的法与理，下期见。 要感谢那些有你的故事，让我风声了一丝。爱你，我爱你，甜蜜的话就不再提，感动还在每当一想起。月亮早已化作了